东方明珠，凝聚了上海风采英姿。巨龙昂首巨龙，象征上龙戏子。东方明珠是一首歌，浮动足球谱写的字。东方明珠是一首诗，海纳愁情海一字。东方明珠，明珠鼓舞了人民好人扎子，大子小子，小子大子，才是